59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昂。 在周一的晚上和子昂一起坐在直播间里面，大家就知道我们要开聊的是关于国际足球方面的话题。这个周中，相信很多关注国际足球的朋友也会稍微牺牲一点点自己的睡眠时间来关注一下进行的在这个阶段最后一轮的欧冠的比赛。那这一轮当中呢，其实对于不同球队的支持者来说，大家的可以说关注点吧，大家的睡意会不同。比如说如果是曼城的球迷，你可以坦坦的就睡过去吧。然后如果是 AC 米兰的球迷，那大家还是稍稍的坚持一下。尽管我之前看到有人说 AC 米兰的球迷群年龄可能在40+，我就看到我们的有同行腾讯体育的朋友发朋友圈说，我只想证明一下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 AC 米兰的朋友年龄都是40+，然后底下有很多朋友在给他回复。我不知道到底AC 米兰的球迷年龄层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是在这个阶段 AC 米兰在欧冠当中的比赛，这个周中真的应该好好看一下。 是的，我认识一个 AC 米兰的球迷，爱奇艺体育解说的陆中原，他96年的吧， 他一下子要把这个年龄算进去跟大家算在一起的话，他能把平均年龄拉低好多， 是一下就给拽下去了。 他们可能很欢迎这样的新的伙伴的加入。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今天其实也会关注了一些球队在上周末进行了联赛当中的表现，有的球队真的是很吓人呀，很吓人。我看德甲的朋友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另外有的英超的球队呢，也会关注自己喜欢的不同的这些俱乐部，支持的俱乐部，就会发现几乎每一轮的比赛现在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都会对于排行榜积分榜带来一些影响和变化，那大家的这种看比赛的欲望和兴奋度也会更高一些。这轮的英超就满足了我们这样的好奇心。 没错，而且呢，英超在很多的球队当中啊，都有一些人员的调整，或者说有新星的涌现。比如说曼联，对吧？比如说纽卡斯尔， 是 这曼联跟纽卡斯尔赢球，应该是英超两大新闻啊。如果说第三大的话，那就是榜首换人 啊。那要不要把热刺先放进去，这样就迎合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所谓换帅如换刀。 对，热刺孔蒂这个3连胜也是值得一提的。 在今天大家都关注换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中国足球男足国家队进行的这个换帅。而我们看到基本可以代表目前当今世界职业足球赛场竞争最激烈的联赛应该是英超吧，就是大家看到每周都有机会榜首发生更迭的情况下，而且那么多支高水平的球队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在英超这个竞争环境当中也体现了换帅如换刀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互动的话题呢，也是我们一起再说一说换帅如换刀。您可以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这边的家里人分享您的观点。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在跟我们互动，永远的儿媳妇儿，这一直在强调头像就能看出来是曼联球员。 是吗？ 是曼联新主帅首秀开门红，加油啊！他的头像就是梦剧场，上面摆着奖杯。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 AC 米兰的这个朋友们球迷们不愿意在这边来报道，本来或者原本是想报道的，但是一听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平均年龄，大家就不太愿意来自报家门。 意甲的球迷年龄应该都不年轻吧。 我们今天呢不只是我和林苑姐姐在这聊国际足球啊、换帅啊，包括这国际足坛这些事儿啊，还是邀请到了我们的线上嘉宾，通过连线的方式来连线到了郑坤啊，爱奇艺体育的王郑坤，他现在应该已经在线上了。Hello， 郑坤。 Hello，Hello， 两位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郑坤好，我们今天其实想跟郑坤好好的来分析分析，因为大家都知道郑坤是学霸，我们之前的这个在和郑坤宇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多次介绍了这一点。对于数据，对于分析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郑坤非常的在行。那周中的欧冠，先说一下在这一轮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你分析的这个前瞻的情况，包括之后又会在所有的这个出现球队都确定之后进行一个欧冠的抽签，我们一步一步的聊。那说一说在最后的这个时刻，欧冠还有一点点悬念的时候，郑坤怎么看周中的比赛会如何的进行？ 周中因为其实现在有一些小组都已经确定了，因为可能像有些小组第一第二甚至都已经完全确定了，像巴黎那个小组但有一些小组可能现在还是非常混乱的，比如说像刚才所谓的死亡之组，利物浦马竞那个小组，利物浦现在五战全胜已经出现了，但另外三支球队波尔图马竞跟米兰都还有出现的可能。然后更可怕的一个小组是塞维利亚那个小组，塞维利亚、里尔、沃尔夫斯堡、萨尔斯堡红牛四个队现在都还有出现的可能，而且是8-7-6-5一个等差数列，所以说这两个小组可能在最后一轮是比较混乱的。 那其实现在呢，我们看到这16强的球队当中呢，已经确定了大半，还剩下5个席位会在最后一轮的小组赛当中决出。先不说这个抽签之前的情况，就说在一抽签就前一个阶段一抽签出来，大家就看到了这个所谓的死亡之组，就是 AC 米兰所在的这个组，现在也确实充分的证实了这一点，就是大家都是一片的混战，除了遥遥领先的利物浦之后呢，大家就陷入到了这种牛角在一起的状况。那你觉得最后一轮谁会被更加的看好一些？为什么？ 首先说这个组确实米兰出现形势是最困难的，因为必须要赢利物浦，然后还得盼着另外一场打平，这样的话其实米兰确实目前出现形势是最难的。而另外一场比赛马竞跟波尔图直接对话，其实谁赢基本上就能够出现，而这场比赛是在波尔图的主场，我个人可能稍稍看好一点波尔图，而且这场比赛是我解说，两队第一回合就是我解说的，当时那场比赛波尔图是被吹掉了一个进球，但很接近在客场击败马德里竞技，再加上马竞确实最近状态不是很好，周末联赛也输球了，所以我觉得我目前更看好一点波尔图能从这个小组当中出现。 就其实决定这哥俩这场比赛就决定了，虽然利物浦有可能不派出最强的阵容给 AC 米兰来阻击他，但是 AC 米兰毕竟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最后只能努力玩了一场空，是这意思吧？ 但对于米兰来讲，其实回到欧冠第一个赛季在场面上已经展现出了很多积极向上的东西，包括他们现在也有希望至少拿一个小组第三去踢欧联杯的比赛，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米兰球迷应该对米兰在欧冠的表现还是可以接受的。 万一要是在联赛当中一路继续保持这样的势头，然后欧联杯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最后也双线有个好的成绩，这就是让大家就会非常满意了，是吧？这边我们的永远的儿媳妇也在说，她对 AC 米兰拿下利物浦是有信心的，但是就如同前面提到的，毕竟那边波尔图和马竞人家是真正把决定的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不过说到欧联杯的话题，其实另外还有一支球队需要继续的努力，就是莱比锡。那莱比锡现在其实努力的是欧联杯的这个资格，大家看起来是比较的容易，但是呢是不是也会成为他这场比赛当中的主要战役的来源呢？ 当然对于莱比锡来讲，现在德甲确实状态太差了，连着三场，这是莱比锡升入德甲之后第一次遭遇3连败，但我觉得我觉得对于现在莱比锡来讲是需要通过欧战来调一调状态，后面去踢欧联杯的话，对这个赛季来讲可能也是有一定期望，因为联赛说实话这个赛季莱比锡想重回到前四争一个欧冠席位，现在从积分榜上来看也比较困难啊，如果去踢欧联杯，给这个赛季至少有一条线还存有希望，我觉得这是莱比锡可能后半个赛季要做的。 那除了说到这些最后一轮还在为出线而努力的球队之外，我们也说一说就是已经出线的这些豪门，大家在之前的小组赛阶段谁表现出更有今年欧冠夺冠之势。就像前面说到的，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小组当中，利物浦一路是赢球，五场胜利，那他是不是发力比较猛，还是真的在欧冠当中非常的有心得呢？ 利物浦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在欧冠里猛，在联赛里同样非常猛。十一月的国际比赛日之后，利物浦在双线就没有停过，所有比赛都是赢球，而且五场比赛只丢了一个球，确实现在利物浦状态太出色了。但我们还是说利物浦的问题是在于他的板凳深度，这个赛季一直这么高歌猛进是因为利物浦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没有遭遇过太多的伤病问题，但到了联赛下半场再加上非洲杯这么一个赛事，可能会让利物浦的人员出现一定的问题。到那个时候如果利物浦还能顶住的话，那可能利物浦会是夺冠的热门之一。但同时像拜仁、像阿贾克斯这些球队其实小组赛发挥的都非常出色，所以真的到了淘汰赛五客场两回合就要决定谁晋级谁淘汰的话，我觉得明年二三月份那个时间段可能球队的状态会跟现在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咱们可能到时候再去看球队的状态会有更好的一个观感。 嗯，你看子昂，这个郑坤就不像那天那谁似的， 岳奇， 对，岳奇似的，也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进入四强的名单锁一个位置留给阿贾克斯。你觉得谁比较有冠军相？ 郑坤，你真的觉得阿贾克斯没有可能进四强吗？ 有可能啊，我觉得，当然这得看抽签，抽签是13号晚上7点抽嘛。 对， 我觉得现在可能像利物浦、像拜仁这些球队，再包括曼城，其实都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在淘汰赛当中。但就像我说的，现在状态好不代表明年二三月份，明年踢到淘汰赛的时候状态好。 嗯，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啊。其实有的时候，一支球队在杯赛这样的赛制当中啊，能走多远，不只是要看自己的实力，实力当然关键啊。因为每次不管抽签，如果是抽差了，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踢什么拿冠军不都得踢吗？就是想拿冠军谁都得踢得过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呢，抽签也很重要。所以说我们也是期待吧，应该是正好在咱们下一周的这个国际足球的体坛夜话的时候，这个抽签结果就应该是 出 来 了。对。 哎，所以说到时候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当然了，有的球队啊可能还真的是要到欧联杯去了。 正好下周一的晚上北京时间7点进行哈。那咱们正好夜话9点开始，大家就已经会球迷们的心呀已经是百转千回过一遍了。大家看到这些球队抽签的对手的时候，哎呀，这个心情会非常的复杂。那不过从目前小组赛当中有的球队，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利物浦呀，包括曼城啊，就是利物浦赢这么多，曼城进这么多球，就他们真的在自己国内的联赛竞争也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就不想着要搂着一点吗？要稍微的蓄一蓄力吗？还是碾压级的实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豪门球队的自我修养，就是一支真正的豪门球队是不会放弃任何一条战线的。如果说这支球队真的是战略放弃了某条战线的话，就证明他在这个赛季他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豪门。那我们看到的就是很经常啊，现在我觉得每个赛季各个联赛经常会出现双冠王啊甚至三冠王这样的成就。就是因为一支球队当他真的具备了夺冠的实力的时候，他一定是可以，就是那种真正的实力啊，不是靠运气或者说江巴人那种夺冠的啊，就是将夺冠那种，都我觉得不算是真正的豪强，就是说这个赛季的绝对豪强，而是说他只是一个强队。我觉得没有，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几支队伍啊，切尔西、曼城，包括利物浦啊，甚至是 AC 米兰，我觉得他们包括西甲的那几位都会竭尽全力去争取每一个锦标的。 特别是我们提到的这几支球队的教练都是那么擅长带队带领豪门去打杯赛的教练，一定 从他们自己的这种理念上来看，杯赛总归是我不能够舍弃的一个方向，尤其是欧冠的赛场。那我联赛这边说实在的，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有的时候你很难预料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比如说这周在德甲赛场我们就提到了有奇怪的事情发生，一会儿详细的聊。那在杯赛反而是你只要在比较高效的时间段之内不断的赢球，你就会离那个奖杯更近。那这点上大家也可能会成为教练员们的首选。 是，我看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讨论哈，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大的观点是，比如说这个特梅普说，这个我觉得应该是问问郑坤啊，特梅普是这么说的，说换帅如换刀嘛，今天是我们的这个话题标题哈，他说刀是换了，案板没换啊，材料也没换啊，包括哥大爷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做饭家伙事儿有了，可是没有食材怎么办？确实郑坤觉得，就是你看啊，毕竟足球是场上那十一个人提出来的，郑坤你觉得换主帅，我们都说换帅如换刀，但是好像很少有说换锋如换刀，或者换后卫如换盾什么的啊。 对， 为什么在国际足球里，就像比如说球迷们说的，如果说所有的球员都不换，而换了个教练啊，那到底这个教练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就还是得看究竟球队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感觉可能刚才那几位听众朋友说的有点直指巴塞罗那。巴塞罗那确实， 巴塞罗那球迷都没领这个梗。 哎，别，这个说实话，这是咱们后面设计的问题吗？要好好讨论一下。 好好讨论。 因为确实，比如说像巴萨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他真的是伤到了伤筋动骨的一个情况，主力阵容基本上很难凑齐。那换了哈维带领这很多的 B 队的小将，然后再加一些替补，确实很难去改变球队的战绩。而像曼联这就不一样了，曼联当时索尔斯克亚下课的时候都在说，曼联这套班底这套阵容绝对不应该踢成现在这个战绩，所以说这可能更大的锅要扣在教练身上，要扣在索尔斯克亚身上，所以说这才会出现所谓的换帅如换刀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曼联的纸面实力，他现在的战绩绝对不应该是之前索尔斯克亚带的那个战绩，那可能换一个主教练，他就能让这些球员发挥出他们应有的实力，让球队展现出应有的一个战斗力，这是我们所谓的换帅如换刀。但就是如果说你球队的纸面实力本来就不太行，本来就没办法让主帅发挥他的一个能力的话，那你想把一个保级队带成一个争欧冠的球队，这个可能换任何一个主帅都做不到。 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铁板一块哈，有的是你要想做菜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大师傅功力很好，那能我们大家知道一道这个淮扬菜，说这个千张能把豆腐给切得特别的细如丝，那如果是这个人的技艺高超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您要切的是一块牛蹄筋儿，您谁来您都切不出那个头发丝儿，是不是？所以这个人是很重要的，这个谁使刀，这个刀快不快是有作用的，但是呢这个谁用这把刀，这切的是什么也都非常的重要。那大家都很体谅这个用刀的人，而在这些用刀的人身上，我们也说到了最近好像尤其再拿英超这个赛场环境来说的话，会觉得哎，怎么之前是意大利的教练还是非常受欢迎一段时间，最近好像德国的教练有一些上升的态势，他们非常的受欢迎，他们整个的理念都会让大家觉得代表现在先进足球发展的方向。朗尼克来了之后，曼联确实也赢球了，而这位德国教练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格，很多人说是高位逼抢教父，都直接是教父级别的了。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名号其实乍一听真的挺大的，因为朗尼克不是一个头发花白的那种老头的形象啊，就因为高位逼抢这个事儿，我们感觉现在所有的优秀的球队都在做呀， 感觉就这个名词没有他之前就传来了， 是的，所以说也让郑坤给我们解读一下，说这个不算年纪很大的教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如此风靡的高位逼抢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世界都在做的一个事情的教父呢？ 对， 朗尼克的话其实看着面相不是很大，但其实他执教已经有超过20多年了。他在德甲从21世纪初就开始带，在苏加特，在汉诺威96，之后在沙尔克04以及霍芬海姆，逐渐的 把他的知名度给打出来了，在1204拿过德甲亚军，然后带霍芬海姆从第三级别带到德甲，然后第一个赛季就拿了德甲的半程冠军。当时其实霍芬海姆的整体战术就是说通过非常强的高位逼抢，然后去限制对方的中后场出球，用这样的一个战术来弥补可能当时作为一支升班马霍芬海姆球员个人能力的不足。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我们说一支升班马被朗尼克这样的教练能给带到半程冠军这样一个地步。这就是说厨子太好了，可能食材并没有那么好，但是经过这个主教练的一番调教，球队爆发出了超乎他们纸面实力多得多的战斗力。朗尼克其实他这样的一套足球风格当时是影响了很多的德国教练的，包括后面像克洛普，包括像纳格尔斯曼，这些教练其实或多或少都借鉴过朗尼克当年在霍芬海姆的战术，学习过他的一些先进的足球理念。只不过说朗尼克他个人因为一些性格原因，他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之前在1204下课也是因为他跟管理层闹翻了，他非常希望能够完全的把球队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他处理转会的大小事宜，包括球队战术方面的东西，但有的时候可能控制欲太强就会跟高层闹矛盾。所以后来朗尼克在近几年逐渐的转型成为了一个体育总监或者说顾问这样一个形象，他现在带一队的比赛这几年逐渐变少了，但确实他的战术风格他的战术体系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现在的曼联的。在曼联这样一个换帅的节点，可能市场上没有太多名帅可以选的情况下，朗尼克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而且如果说真的到了明年夏天，曼联在市场上又寻觅到了特别合适的主帅的话，那朗尼克可以当顾问或者说当体育总监，这都是可以共存的。所以我觉得曼联换朗尼克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嗯，无论是主教练还是体育总监，其实都代表这样的一种足球潮流的发展，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大家对于这种方式的认可。那其实再说回到曼联这个队伍本身，那能不能够很有效的去贯彻朗尼克的这个高位逼抢，有这个条件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或者也是促成朗尼克来做这个选择的原因。你觉得从曼联整个现有人员的角度，包括 C 罗，包括等等很多其他队员，他们是如何来配合朗尼克实现他执教的抱负呢？ 我觉得第一场比赛打水晶宫基本上已经算是体现出了一些朗尼克的战术思路了。全场比赛疯狂的去压制对手，将近70%的一个控球率，而且射门数据威胁进攻的数据都是要远远高于对手的。而且我们看到其实球员在场上奔跑的非常积极，这是朗尼克他的战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哪怕到了伤停补时阶段，37岁的 C 罗还在疯狂的回追，这就是看出来我觉得朗尼克一上任就给了队员精神面貌的一个变化，包括他把自己的理念现在已经基本上灌输到了球员的脑海当中。那我觉得在通过可能12月份一场比赛适应之后，曼联会踢得比打水晶宫更好。因为打水晶宫说实话，可能虽然说压制是压制的，但临门一脚包括进攻端最后的配合上还没有那么出色。那我觉得如果说再给一些时间的话，可能会踢得更好。 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 C 罗也直接表态啊，说在新的这样的战术体系下自己踢得很舒服。这朗尼克的战术体系不是总结来说就是高位逼抢吗？那现在比如说内马尔内马尔最好，比如说梅西，他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巴萨也遇到这个问题，在巴黎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说他前面不抢球啊。郑坤觉得 C 罗37岁的 C 罗是参与这个高飞逼抢了吗？或者说这其实朗尼克设计的阵型还也好，战术也好，其实是一个有机的高飞逼抢， C 罗在里面可以得到一个舒服的位置吗？ C 罗的话，我觉得如果他是完全健康的状态，100%的状态，他完全可以适应这套战术体系。因为 C 罗作为一个4231当中的单中锋，他是防守端第一道屏障，他需要去直接逼抢对方的中后卫或者后腰。当然朗尼克的战术体系是需要说在防由攻转守的时候需要多个人去逼抢对方的拿球人，那可能 C 罗包括几个队友之间会形成这样的一个配合，去限制对方的进攻发起。C 罗的体能当然可能会受一定影响，但我觉得如果说朗尼克 真的有足够的话语权，对球队有足够的控制力的话，他完全可以让 C 罗去轮休。这样的话，让 C 罗保证足够的体能，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十二月份英超的赛程非常非常密集，基本上都是一周双赛的一个情况。那现在 C 罗这个体能，如果说场场踢满九十分钟还一周双赛的话，我觉得肯定是坚持不下来的。但是，如果朗尼克做一些有益的轮换，让 C 罗得到充分的休息，那可能 C 罗有了比较好的状态之后，在场上是可以达到朗尼克的战术要求的。 嗯，孙东林说，嘉宾老师说的真好，到位啊。 所以我觉得您是曼联的球迷，对吗？听起来就很高兴。嗯、大辉六九八，我觉得也是曼联的球迷。他说昨天红魔赢的其实是赢，当然就觉得有点别扭。当然打水晶宫可能也每次都是有点问题，这只是一场，可能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就像前面大家说的，这个换不换刀的问题，食材一定要好。食材是货真价实的食材，就能做出美味。 对，他就说食材一定要最新鲜的， 最新鲜。 这东西我觉得作为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里的一项运动哈， 嗯， 咱们不能要求。就比如说，你看，我知道大家都在想什么，都在想国足，对不对？不是说国际足球不能提啊，就你说就说国足，咱们怎么能要求说，你说国足换帅如换刀，这拿这个类比来说，我们要求这食材一定要最新鲜的，哪有啊？这就像那个大腕里电影似的啊，一定要最高的那种啊。 什么都是最好的， 啊、那都是畅想啊！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换帅如换刀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咱们之前在拿擀面杖尝试切东西，现在换了个刀过来，那就已经很不错了 啊！换了个铁板子过来就不赖了啊！铁板子换成个开刃的，那就更好了，是这样啊！所以说，咱们还是说没有对比，就是说我们说真的是一个真正讨论一个东西的时候，还是说要有对比，对吧？ 对 啊，没有对比就没有结论嘛。那当然了，也有说这个。教练是高危职业呀，没有好的阵容实力，再好的教练有这个帅，再好的帅他也救不了球队。 嗯， 不一定啊。一会儿咱们找郑坤聊聊这个纽卡斯尔的事儿， 嗯， 对吧？那你看什么叫救球队呀？他不一定有多好，这个球队阵容也不一定有多好，但是只要能带出降级区，也不是说他要排到前十，也不是要排到前八冠军，他就是要带出降级区啊。那这个。换帅如换刀就做到了。 再说到这个做饭的这个比喻哈，就我们好像就是在一片荒野当中，手边也没什么材料，但是呢得逼着这个做饭的人，您得给我在这现有的条件下做出一锅，我们这么多人等着吃呢， 对， 我们太庞大一个想要饱餐一顿的群体，而另外人家那边呢，整个是一个特别高档的现代化的厨房，什么家伙事儿，什么材料都应有尽有，那随时您要来，我马上就能给您端出一锅热乎的，这锅不合您口味马上我就能给您换，因为我这个条件是非常到位的。 嗯，那是条件齐全的时候，有的时候说我们从吃土变成吃泡面，这就已经是一个好厨子了啊。 对， 那你说还有情况下是什么呢？从吃泡面变成米其林，那其实也是好厨子。 嗯， 对吧？还是得基于客观土壤啊。 对，还是得合我们的口味。 对， 所以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跟大家一起接着聊，看看到底什么是符合我们口味的美食呢？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哎，大家好，晚上好，我是子昂。 给子昂一个一秒钟没反应过神来，其实 我还沉浸在这个纽卡斯尔的未来的故事当中。 对对对，特别想幻想一下，你是纽卡斯尔的主人是不是？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做过这样的梦，我是纽卡斯尔财团当中的一员，我可以在喜欢的足球世界当中任意挥霍。但是这个挥霍吧，就是可能挥霍的那个过程本身是享受的。就没那么看重结果了，是吧，郑坤？今天在线上还有来自爱奇艺的解说员王郑坤，和我们一起来聊有关国际足球方面的话题。郑坤觉得，畅想一下纽卡斯尔的这种挥霍的心情和实际上作用在这支球队当中的结果。 挥霍它也是要有限制的，就是说，虽然纽卡这个财团它的财力可能要比曼城、曼联这些球队的财力要雄厚的多，但是受制于财政公平这个政策，纽卡斯尔也不能无节制的买人。 嗯， 因为现在纽卡的营收能力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说起步的这两年可能还是比较困难的。尤其现在这个赛季，这轮才拿了本赛季的第一场胜利，有很大的保级的压力。我觉得这个赛季就东窗，可能能花个两三千万，然后是不是能把球队阵容当中最该补的位置补一补？然后把球队的整体实力赶紧提上来，然后这个赛季目标就是保级，然后明年夏天花一笔大钱，看看是不是能把纽卡从这样一个保级队的水准，至少提到英超中游，然后两三年之内，再去向所谓的欧冠啊更高的层级发起冲击。我觉得一步一步，这个脚步得踏结实了，不能说现在你刚买了球队就畅想着欧冠啊，这个有点太远了。 嗯。畅想欧冠可能有点远，但是你刚才说到等明年夏天花一大笔钱，这不就像我们十月盼着双十一时候的心情是一样的吗？ 我以为姐要说就不就相当于我们盼着规划一条大鱼然后回来对吧，砍瓜切菜。 你得用山东话来说这段。 确实啊，但我记得就是李霄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个请刀话说的顺口啊，有时候说英语我也说请刀口音。 是还是往往在用这个山东口音的时候能说出很多大家听起来非常觉得值得回味的话，或者意味深长的话。 秋园怎么不放手？他不是一直说他就是，我记得这个时间差不多啊，就李霄鹏那个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比如说有的队员老说我这个笑话，说秋园秋园，我真说秋园说习惯了，然后他突然转换成普通话，我也可以说球员，但是我觉得不舒服。 对，哦，学得很像了，已经。前两天大家也都看到这个足球解说员这个王涛学的这一段，学的也是非常的精彩，而且概括出来大家之前对于李霄鹏指导接受采访时候的一些经典的表述方式，一些常用的表述方式，结合现在国足的情况，就是一定要给规划球员更多的时间，一定要在新闻发布会上少说话等等之类的。大家以这个为起点啊，大家玩的还是很开心。 对，中国足球主帅十届。 是。 正好还想问问郑坤，我们谈到英超，谈到纽卡斯尔了吗？就是纽卡斯尔现在终于是拿到了本赛季的第一场胜利哈。说实话，一般来说到了十二月末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已经可以预测这些几大联赛哪些球队要注定要降级了，因为从大的规律上来讲，就是你前半段踢成那样，后半段追不回来的。纽卡斯尔到了快要到这个临界点了吗？ 我觉得还好，因为现在所谓的英超降级三兄弟是诺维奇、伯利跟纽卡斯尔联，但其实跟第十七名沃特福德也没有差太远，就是还处在一个可以追的范畴之内，不像上个赛季，上个赛季就是后三名，跟倒数第四实在差得太远了，所以我觉得以纽卡现在的这个实力很困难，但是也需要把十二月份这个圣诞新年赛程给踢好，因为这个时间段纽卡还是不能买新人的。埃迪豪是一个很有保级经验的主帅，曾经带着伯恩茅斯连着四个赛季保级，至少我觉得选帅层面纽卡选择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主帅，埃迪豪也比较擅长可能说带着一个不是那么出色的阵容但是能够完成保级任务。我觉得纽卡能不能保级的关键还是说得看十二月份这个紧密的赛程里能不能拿到足够分数。如果说十二月份过后纽卡已经逐渐的跳出降级区，或者说跟降级区之外差距很小的话，那等到冬窗买一波人 应该联赛下半程，我觉得保级的希望是很大的。 嗯，哎，我们看看十二月踢的怎么样吧，因为过了十二月，有一些事情可能会尘埃落定哈。 是， 如果到了十二月一月的时候，纽卡还是在这个位置，我觉得体坛夜话就可以开其中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说，郑坤，你聊聊这个，如果说这个赛季就大概率纽卡降级了，财团会不会撤资？然后我们可以把那天晚上的话题设成说说你投资失败的故事。 哇、哦，想得好长远。嗯，不过说到这个纽卡的问题，大家就像这边大会六九八说到的事情，我也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他就说今年纽卡不降级是便宜老板了，全员不可能卖力踢，因为即使今年保级成功，球队想要有更大的雄心，现在的这批队员也不可能会留在队里，大家带着这样的心情，怎么可能帮你去完成更高的冲刺的目标，甚至觉得我这要替你保级了，我这饭碗就不保了，我保哪个，这显而易见，有这种可能性吗？郑坤， 我觉得不会说做得这么绝，但肯定更新换代是要做的。以纽卡现在这个财力，他可能在四五年之内会把现在阵容当中的球员基本全都清掉，这也是一个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像当年曼城财团刚入主，把曼城从一支中游球队带到英超冠军，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是经历了大换血。所以说我觉得纽卡现在的球员肯定该拿钱该干活， 嗯， 在场上出力肯定是会出力，但就是说他们肯定也大概知道自己在纽卡的生涯不会维持太长时间了。 嗯，那这边人家不是也提建议吗，说就看老板给不给奖金呢，对吧， 哎， 你都知道自己的使命，对吧，你给奖金给够了，我知道我今年就踢到赛季结束，那 我估摸着啊，这帮球员很有可能就等着在十二月的某一天老板开了一个会，说咱们启动一个新的奖金名头，叫保级奖。 保级奖 啊，我就怕出现了这个，但是老板可能也有考虑。 保级奖的宣传就是赢下保级奖，保你之后财务自由。 但我怕这个老板也有一个自己的担心。 什么担心？ 钱是就那么多的，但是这帮球员可能没准都想着这保级奖。比如说，有了保级奖，一开始说全队一共有500万的保级奖，500万镑， 嗯 啊，然后球员可能就有商量了。再多输两场让他提价。 你看看这样的队员太难管了，我好心疼这个老板呢。 啊，这样的队员可能太坏了。 这样的队员太坏了，把你切断跟所有队员们其他人的联系。就是在这一点上，这怎么样去激励球员，我相信职业教练职业的球队， 也是一个教练的问题，你不能光靠说， 有很多的方式， 对，拿钱说你赢一场球给多少，这不是一个正道，还是说教练激发一下球员们的职业心，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对，就是可以比如说在球队当中设立这样的奖励机制，谁能够上场谁能够有更多的奖励，然后谁能够表现就能赢得自己上场的这种机会等等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看来呢，纽卡倒是不需要我们有太多的担心。那哈维要不要担心一下呢？ 这个，我是挺 担心的。你要接这个。 对，是，就是说我就觉得郑坤，咱们先抛开哈维这个事不谈啊，就是周又下就是马上要进行这个欧冠最后一轮，郑坤，你觉得巴塞罗那会不会就此到欧联杯去啊？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我就觉得出现的概率一半一半吧，因为上周末巴萨输贝蒂斯的比赛是我解说的，就是明显看出来哈维想给周中打拜仁这场比赛留力，像弗朗基德容，像皮克。这么关键的球员在周末联赛都没有首发，明显着就是想憋着打败人。但就是说，现在巴萨哪怕派出全主力，打败人都是占下风。我觉得 对，现在不是主力不主力，关键是主力没实力。 是，所以我觉得巴萨所能期待的只是说拜仁那边上替补，因为拜仁毕竟已经提前出线，拿到小组第一。那拜仁如果说轮换一下，然后可能对比赛的态度也没有那么认真的话，可能巴萨是有一定取胜希望的，但就是说不会很大，这个取胜希望我也觉得也就50%左右。巴萨出现与不出现的概率是50-50%，因为那边本菲卡也不一定就肯定能在纳西普迪纳摩，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巴萨球迷需要做好一定的可能巴萨要踢欧联杯的准备， 这得看人家拜仁是什么心态了。我是要留你这个对手到后面16强，我还是说觉得你来是一个好事，占一名额比其他都强， 下一盘大棋， 对对，然后 把你卷进这个就是说16强大抽签总比别人上来好。 对，或者说我觉得趁着你 不太行的时候，我早早的把你扼杀在这里，不让你有过后重新复生的这个机会。 哇，这样的剧情我想象了一下，这样剧情太过分了，就是 太过分了， 就是拜仁打巴萨， 嗯， 就跟这个打小孩一样， 嗯， 啊，他专门把这个小孩扶上来，然后让他先把其他小孩先打走， 嗯， 到了决赛又打小孩。 对，这场比赛拜仁赢不赢，就看他对于巴萨这个队尊重不尊重， 是 足够尊重就把他赢了吧。 那真的是前后不讨好啊，这巴塞罗那。 是， 但我觉得说实话啊，如果说拜仁真的不给巴萨留个情面的话，这梁子真有点结下了。 真的吗？ 从之前的库蒂尼奥， 难道没结过吗？ 倒是也有过啊。从之前的8-2嘛， 对 吧？嗯，对啊。到后来的这个库蒂尼奥，这来来回回这些新闻，多少我觉得都开始有点问题了啊。包括之前高层之间也有一些不愉快。如果这一次啊，真的是巴萨多少年了啊，没踢过欧联杯啊，给打到欧联杯去了。这问题就不小了，所以说我们说说换帅如换刀啊， 嗯， 巴萨换了哈维，郑坤觉得这刀换了吗？就是哈维虽然说又输球了，输给这个贝蒂斯了，那哈维到底行不行？这一场比赛能说明吗？或者说我们看哈维行不行，要看哪儿呢？ 这场比赛我觉得肯定不能完全代表哈维的执教水平，因为这场比赛首先说巴萨轮换了弗朗基德柔、皮克这么重要的球员都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而且加维30多分钟就因为脑震荡提前离场，所以说球队的阵容可以说就是一个巴萨1.5队。他面对贝蒂斯这样的西甲劲旅啊，毕竟贝蒂斯也是踢欧战的吧，踢欧联杯的球队，而且人家排名还在巴萨前头，所以说输也不是说一个很意外或者说完全无法接受的事情。那就是说现在哈维他的执教水平，咱们通过前面的西甲两连胜，包括说欧冠打本菲卡的比赛，可以看出来，他是极力的在想去改变巴萨的现状的，包括对一些小将的使用，像阿布德这样的球员。但就是说，现在巴萨真的是，伤病太多了，像佩德里、像法蒂、像布雷斯韦特，一长串的伤病名单。就比如说像阿布德这样的球员，19岁的一个小将，他就不应该出现在巴萨一队的阵容当中。如果巴萨阵容齐整的话，那打贝蒂斯其实有一个绝平球，阿布德就因为太紧张了，所以没有打进去。现在可能说，哈维强行使用这些小将，真的是有点说拔苗助长也可以，但哈维确实也是没人可以用，他必须可能去选择这样一些可能实力还没有达到巴萨这个层级的球员。所以我觉得真正要看哈维的执教水平怎么样，还是说得等到像佩德里、像法蒂这些真正的主力回来之后。如果说到时候巴萨已经全力了，还是踢得非常糟糕，西甲前四都看不到影的话，那个时候再说哈维不行，现在的话我觉得还太早。 哈维其实也让我们觉得很吻合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换帅如换刀。哈维之前就是没有在欧洲的职业足坛当中去更多证明自己执教的能力，他也在亚洲的联赛当中去执教过。同样的一个教练员，当你手底下的这些队员自身的能力受到一定限制或者没有达到最顶尖的时候，可能你也有些事情不能够发挥出来。但当然也有可能你的能力是匹配现在你的这一波球员呢，就要看给你更强的队员你能不能把大家都玩转了，这也是考验哈维的一点。今天说到换帅如换刀这个话题，各大爷也说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都肯定是联想到我们自己。然后宋彦军说成绩是在实力的基础上的，那我们其实现在恰恰缺的就是实力，只有场上去拼对手，新人新面貌，加油。李霄鹏就是过渡性的教练，又提到了李霄鹏指导。而奥斯卡的迷弟这真是非常关注国际足球的话题，也关注国际米兰，有一肚子的问题要问给郑坤。然后说首先想问问郑坤，是不是属于大国际的时代又回来了？到底国际米兰刚才不被大家提到的这个名字，我们也满足一下奥斯卡的迷弟，到底他支持的球队，郑坤怎么看？ 国际米兰当然最近在意甲联赛非常出色啊，4连胜之后，现在距离榜首只差1分了，小因加吉可以说已经基本上让球队走上了一个正轨。欧冠这个赛季已经拿到出线名额了，那最后一场客场踢皇马，我觉得就看小因加吉会放多少的精力真正在欧冠上，因为我觉得对于国米来讲，这个赛季小组出线就已经达到了在欧冠赛场的最低标准， 进到淘汰赛，那能走多远走多远。我觉得对于国际米兰这样一支逐渐在复苏的球队来讲，可能没有那么高的在欧冠成绩上的要求。而且这个赛季咱们也知道，国米其实经历了很多的人员流失，像卢卡布这样的球员，虽然有补强，但是我觉得像华金克雷亚、像邓弗里斯去跟阿什拉夫、卢卡库对比的话，多多少少还是要降了一个层次。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国际米兰现在欧冠已经比之前要好了，那意甲联赛看看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情况下能不能说完成卫冕。如果说这个赛季比如说欧冠踢到八强，意甲完成卫冕，对于国米球迷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赛季了。 嗯，当然说到换帅如换刀的话题，0800也说，纵观历史真的换帅如换刀吗？有多少草包帅，名帅又是否能够调将，是否又有名将可调，这都是很多的问题。其实很多的教练也都在不同的球队，一说欧冠的层面就觉得豪门真多，大家都是豪门，都有这么多优秀的手下的精兵强将，但是面对的挑战又各不相同，这个竞争的平台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就想到像子昂这样的巴萨的球迷，在这个时期在关注这样一支队的过程当中，心情也会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就是这种起起伏伏、高高低低，其实也非常的有趣。 嗯， 就像我们这边永远的儿媳妇也说，这感觉一说国际足球，子昂都说兴奋了。一个关注巴萨的球迷的心态能说的兴奋了，其实也是思想境界很高了。 因为我确实 我觉得 郑坤你说， 对于巴萨来讲，就是他的问题不在于今年可能会欧冠出局，是可能下个赛季都要踢不了欧冠了，这才是我觉得巴萨球迷真的要担心的。就是说 不光要给你拿一个伤口，还要郑坤来撒把盐。你不要光看今年， 说实话因为伤病太多，所以说欧冠小组出局或者说拿个第三去踢欧联杯，我觉得不是说完全接受不了的一个情况。但如果说这个赛季巴萨联赛下半程没有起色，最后没有拿到西甲前四，无缘下个赛季欧冠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对巴萨最沉重的打击。因为现在咱们也知道巴萨财政状况不是很好，那如果说下个赛季踢不了欧冠的话，对巴萨的财政会有更大的打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想避免掉进这样一个漩涡当中，必须哈维下半程要拿出一点东西来，要把巴萨重新带回正轨，至少西甲要拿到前四名，不然的话巴萨的复兴、巴萨的重建都无从谈起。 确实。但是其实就像刚才林苑姐姐说的，我其实看起来还是挺佛系的，就是没有 很 激动啊。就是没有 你要想激动呢，你给我们一个激动的理由。 就是我，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什么时候会比如说为巴萨就是拍桌子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必进球的不进啊，或者说包括我看国足啊，就是看我支持的足球的球队啊，任何体育运动球队，就是比赛的时候我会着急，但这场比赛输了我还真不着急。就可能过去三分钟，就是可能三分钟回溯一下这场比赛到底哪些地方让我快气死了。然后剩下的事儿呢，就是他在积分榜上比如说现在排名比较靠后啊，他可能要到欧联杯去了，对吧？如果真的到欧联杯去了，当然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心急如焚，但如果说真的尘埃落定到欧联杯去了，那他踢欧联杯我照样看啊。就是因为最关键的问题是，我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啊急得跳脚，该踢欧联杯还踢欧联杯，我又不是主席，我也不是教练，我也开不了谁。最关键的就是，就包括你说中国足球吧，对吧？就是又出不了线什么的，我也不会因为这个说饭都吃不下什么的，因为我知道这我不吃饭，我绝食三天，他也进不了，下场比赛也踢不好。 真要他能的话，我都支持他三天，是不是？ 对啊，所以说那还是说，关键还是要把握好自己的角色，在。就是说整个球迷的角色吧，合理的去看球和喜爱一个球队啊。 对，当然其实你支持一个球队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老说我的主队这个概念，但你的主队有的时候当他所向披靡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也觉得这一切都如同探囊取物一般的容易，而当你的主队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当然我们的主队跟郑坤可能不太一样，而有一些主队你觉得他本来就不是特别高的诉求的时候，可能你自己的这种心态就更在意享受当下，就是目前这一刻你能带给我非常高的这种兴奋度，让我非常痛快就很好，或者这一刻你让我拍桌子也算代表我一种生活当中的一种热情的源泉，是吧？这都是大家不一样的心态，但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每个人对于自己喜欢球队的支持或者支持他的理由都至少能说出100个，这是能够带给我们，就是看球这个过程带给我们的很多愉悦的地方。大家今天说到的很多的关于国际足球的方面的话题，而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看到了好多老朋友，久违的老朋友，比方说在这边像爱吃水煮鱼是吧，也很久没有在夜话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还在因为还在问我们说夜话现在是几点了，我们已经从10月份的时候就改成了每天晚上9点到10点直播，然后10点之后我们还有会有重播再来播出一遍，然后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另外像奎托斯也说啊来晚了，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关注国际足球方面的话题。微博当中24格与25帧，这也是老朋友，好久没有见了。大家对于现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这个欧洲足球的比赛，包括欧冠的赛事，有什么样的这种感想？或者您的支持的球队的一些支持的表达，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3种互动的平台上。这周切尔西的球迷是稍微失落一点，曼城的球迷应该又能够享受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喜悦，在生活当中加了很重的一味调味剂，能够幸福一阵子。 曼城到榜首了， 对，郑坤怎么看曼城又回来了？他还会好像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他之前偶尔会落后，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之前也证明过，他就很难再去把这个位置让出来，这个稳是对手还挺担心和害怕的一点。你怎么看曼城重新回到榜首？ 对，曼城其实咱们一直说他踢曼城的联赛，他犯错的概率是比其他球队要少的。这也是瓜迪奥拉执教的球队一个特点，无论是之前在巴萨、在拜仁，还是现在在曼城，他执教的球队在联赛里基本上38轮都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不会说经常翻车。切尔西其实咱们说他拿了欧冠冠军，他 本来就是个 非常非常强，但是他在联赛里的稳定性我觉得这个赛季还没有说达到一个特别稳定的程度。包括上一轮其实踢沃特福德赢得也很艰难，那这一轮输给了西汉姆联，所以说切尔西如果说想在联赛里去挑战曼城的话，还是需要在提升打比自己实力弱的对手的时候的稳定性，争取把更多的3分拿到。虽然说曼城也犯过错误，这个就像被南安普顿逼成0-0这个样子，包括说输水晶宫，但就是曼城的38轮联赛，谁想拿冠军就是比谁犯的错误少。现在我觉得英超基本上就是一个3强争霸的一个态势，利物浦、切尔西、曼城，但目前来看我觉得论纸面厚度曼城比利物浦要厚，然后论从一直以来的一个稳定性来讲，曼城这边他的稳定性比切尔西要好，所以说可能综合起来看，曼城在我看来可能还是夺冠概率比较大，但切尔西跟利物浦说实话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毕竟联赛后面赛程还多，究竟鹿死谁手还是得等到联赛踢更多的轮时候才能看出来。 所以说我觉得正好我也是看了曼城那个比赛的一些进球啊，我觉得哇还是不一样啊，就是你看别的，比如说最近可能看亚洲区世预赛可能多一些啊，所以说真的看了曼城的那场比赛，大家有空真的可以去看看曼城的比赛，我觉得抛开比如说曼联球迷的一些基因上的无法对吧喜爱曼城的元素，这样的比赛你作为一个足球球迷来说永远会喜欢的啊，这其实也是我当年为什么那么喜欢巴萨的原因，就是你很难拒绝说把足球踢成艺术的一支球队去给你展现这项运动的魅力。哇，他的进攻太漂亮了， 这还是你之前的巴萨基因决定的，你喜欢瓜迪奥拉的球队，然后喜欢他们这样的风格。但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包括朗尼克的上任，包括这个克洛普呀，包括这个图赫尔等等，就这些德国教练在大规模的登陆英超之后，确实大家好像都越来越能够在这个对抗当中去找到的心得，或者他们共同掌握的一个秘药就是遏制瓜迪奥拉。就大家以前分头出击，现在如果共同围剿瓜迪奥拉的话，他是不是还会像之前那么顺利？ 拉个这个教练群， 拉个教练群，这周你来，下周我。 对，踢瓜迪奥拉心得交流分享群。 对，这些德国教练，他们难道不交流吗？他们有没有这个可能呢？郑坤， 德国教练现在确实说，因为德国之前整个足协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体系，他青训的培养，包括说青年教练的培养，所以说德国队现在一茬一茬的在出非常出色的年轻球员，包括说优秀的青年教练，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德国足球很长时间段所形成的一个现在的趋势。因为咱们像看来到英超的德国教练，不只是说顶流，像克洛夫这样的教练，像汉斯许特尔这样，可能也带一些英超比较中下游的球队，包括之前法尔克带诺维奇，所以说德国教练，我觉得这是一个足坛的趋势，可能未来这个趋势还会延续，很多的德国教练带出来德国这样的足球风格。那就是说围剿瓜迪奥拉这个事儿，咱们之前瓜迪奥拉刚来到英超的时候就聊过很多次，当时说瓜迪奥拉能不能适应英超这样的风格，可能当时咱们说的是面对很传统的英式的高举高打那样的打法，可能代表主帅像阿拉戴斯、托尼普利斯这样的主帅，但后来瓜迪奥拉证明了，他哪怕是面对这样非常强硬的踢法、非常英式的足球，在英超的环境里，他依然可以把球队带的稳定性非常强，虐菜能力非常非常强，该拿的分基本上都能拿到。现在的话，其实我觉得面对这些德国教练，可能风格上瓜迪奥拉的球队依旧有他的独到之处，面对德国队德国教练可能所比较喜欢的高位逼抢的战术，瓜迪奥拉可以靠两个边后卫来到后腰的位置，增强中场控制力，球权依旧牢牢的掌控在曼城脚下。所以说现在对于曼城来讲，瓜迪奥拉在联赛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是以不变应万变。咱们经常诟病瓜迪奥拉的是，他经常在比如说欧冠赛场两回合淘汰赛、三回合淘汰赛，他出一些奇招，最后发现可能不太对，然后曼城被淘汰了。但是在联赛这么漫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曼城的稳定性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自己给自己找一些课题去攻坚啊，最后好像出现一些纰漏啊， 翻车了。 是， 对 对。但是大家别人的挑战还不惧怕，又不是找你。就既然追随巴萨这么受阻的话，要不敢追随瓜迪奥拉得了。 哦，其实我这个我觉得追随这个事儿，其实对于 我们普通，就是我的意思，主队就掉一支。 嗨，就是我觉得我一般来说，如果说我认真的去介绍我的球迷喜好的话，我会跟大家说，就是我西甲喜欢巴塞罗那，英超我喜欢曼城，也支持阿森纳。你别看可能这些球队可能八竿子打不着。就是在很多层面上八竿子打不着一块儿，但其实在我觉得技术层面上，他们在追求的足球哲学是差不多的，尤其是曼城有了瓜迪奥拉之后，他们整个追求的足球哲学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特别有道理。那咱们大家继续来关注越来越成混战趋势的这个欧冠的赛场，到了16强阶段，那相信比赛一定是更是场场精彩。也非常感谢郑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交流和分享了很多的观点。我觉得早上刚才来那段李霄鹏指导的脱口秀非常棒，以后可以继续的来实践一下。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北风的风力会降至2级左右，不过气温低迷，预计最低温度只有-3摄氏度。明天天气依然是以晴为主，气温有所下滑，最高温度在10度左右。周中期北京还将会有弱雨雪天气出现，请要多多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3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12，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白天以晴为主，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